该问路的时候。 双眼，在梦想里找不开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

回去和叹息。 声穿透，你不留情地搜寻我的每个念头。承诺过我一片天空，却在无边太一之中变成一个囚笼。你说想拥有 起来。